雍正边吃边喝，已是喝了一碗了，指着石盒子， 朕就喝这油茶，这鱼啊，这些点心赏了德楞泰和五哥了。五明叫厨子用心用意给朕做些油茶，把配料法子抄给御膳房，朕看熬夜时用一碗油茶比什么都强。张恒臣、田文静，你们也都吃上一碗。 田文静今晚好像做梦似的，事事出乎意料。寻河堤碰上皇帝本来是体面事，受了表彰却也挨了砸，回事回一件驳一件，竟是自己一无是处，批评的狗血喷头，却又猛赏油茶，他心里一盘浆糊似的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，也想不明白该怎么应付这个捉摸不透的至尊。接过汤碗，小心翼翼地沾了一下唇，刚要说好，却听雍正问道：吴先生安否啊？田文静吓得手一颤，滚热的油茶烫得手指头钻心的疼，糊里糊涂的看了一眼漫不经心的雍正，连自己说了什么也不晓得。雍正却似并不惊讶，慢条斯理的喝着茶汤：辞退了。为什么？是有壮目中上下捣鬼手长吗？还是文章不好，以前你递进的奏议都是他的手笔吧，满看得过去吗？吴思道这人什么样，张廷玉也没见过，只是断断续续有些风闻。他为相20余年，轻易不与阿哥打交道，一向听了只当其东野语，笑而置之。今日雍正亲口问出来，才知道前头那些传闻草灰蛇线不为无因，却不知道乌斯道何以不做官，却先入山西，再进河南幕府，只当一名师爷。思量着，听田文静笑道：乌先生文章是好的，也从不替人官说官司钱粮，只是他是个残疾之人，许多事料理不开，况且定打不饶，每年要奴才8000两银子，奴才把他和别的师爷摆不平，又觉得他要钱太多，只好礼送回乡，吴先生自己也是情愿的。这样好的师爷，8万银子也值啊，3年清知府还10万雪花银呢、啊，你既不用，别人或许就用，也未可知。这事儿与朕无关，你也不用为这事儿不安。朕确实对吴先生知之甚深，昨日李福请见，说起他，又说自己身边缺人，朕不过随便问问罢了。说罢又喝油茶。田文静已经懵了，天子亲问起居，而且一口一个先生，绝不提名道姓，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师爷。此时田文静才真懂了李卫那封白话信的意味，吴思道对自己既不倨傲又不在乎，原来后头居然有这么大的背景，侠剑为灯，令人不可测呀。陡地想起诺敏的天下第一巡抚称号，顿时心乱如麻。正想着，张廷玉缓缓说道：吴先生不是凡品，是无双国士，请贵府留意，他身有残疾，不便做官，在下头做些事容养身子，8000两银子算是很廉的了，你的别位师爷暗地里收相恐怕远不止这个数呢。我为相这么多年，情必还知道些的， 雍正笑着取出怀表看了看，已是银正石牌。听外头雨声似乎小了些，遂起身舒展了一下身子，对田文静说：“不讲这些事了，这是饭余闲聊。朕今夜就要启程，顺流到下游看看，然后就回北京。河南这地方重要，却又贫穷，朕把它托付给你，自有朕的深意。不但黄河要一步步料理好，更要紧的是吏治，吏治不清，什么也谈不上。萧何定刑律3000条，还要官来办。朕40多岁的人了，不能指望圣祖爷那样做61年天下，但在位一日，必定遵先帝遗愿，兢兢业业把这事儿办好。不愧于子孙后代，只管猛做去，如今宽不得，容不得，宽猛相济是吏治的办法。朕不愿学朱元璋贪官莫力，拿住就剥皮，但朕更不学赵匡胤不肯诛杀一个大臣，弄得文天武熙，江山7颠8倒。说着便徐步出来，守在外头的高无庸一杆子太监连忙备雨具，却是德愣泰俯身背了雍正，一大群众簇拥着冒雨下舰。田文静直送到岸边，看着雍正登舟，这才知道安徽巡抚、山东巡抚李福还有范时杰都护从在船上。田文静乘8人绿泥大官轿打道回到开封府，天已经大亮了。昨夜一场大雨，来得快，去得也骤。鄱阳湖、龙亭一带水漫出岸，中间3丈余宽的夹堤只剩了一线之地。他绕道巡视一遭，街上的潦水有的地方漫过脚脖子，有的地方有没膝深，家家户户都有汉子们盘着辫子，打了赤膊，用铜盆从门槛里向外护水。有几处倒塌了房屋，叫过里长询问，并未伤人。田文静方略觉心安，正思回巡抚衙门，猛听轿前一个女人嘶声凄厉哭喊道：“ 冤枉啊，青天大老爷！” 惨厉的哭叫声带着颤音和呜咽，激得昏昏欲睡的田文静浑身一个机灵。接着便听前头衙役们怒喝：“不许拦轿，那边就是开封府衙门，到开封府去！”那女人似乎不肯离开，在衙役的怒喝拉扯之中嚎啕大哭：“ 天杀的，你们就这么凶，如今的开封府没有包龙图了。” 田文静心里一动，用脚顿一顿轿底，大轿落了起来：“住轿！”立时轿里便浸满了泥水。田文静哈腰出轿，果见一个30岁上下的女人蓬头垢面，浑身泥水，跪在轿前。见田文静出来，爬跪几步，连连磕头，哭叫道：“ 大老爷为我做主，我男人叫人冤杀在葫芦湾已经3年，凶手也知道，整整告了3年，没人替我伸冤呐。” 他泪水滚滚淌着，说的语无伦次，悲凄哽咽，不能成声。田文静看看周遭，围上来看热闹的越来越多，皱眉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有状子吗？”那女人用衣袖开干泪水，抽噎道：“ 民妇曹刘氏，状子3年前已经递到开封府衙，起初准了，后来又驳了，又告到聂台大人那儿。 聂台又叫开封府衙审，凶手捉了放，放了又捉，可怜我寡妇带着孩子串衙门，30顷地5000两银子都添进去了，硬着心不给我公道啊。昨儿大雨夜，一起子人又闹我家，把我的儿子也抢走了。我的娇儿啊，你在哪里呀？老天爷呀，你昨晚打那么响的雷，怎么就不祭祀那些挨千刀的呀？啊！ 他口说手比，又放声了，满是泥水的手合十，仰首望天，好像在寻找什么，浑身激战着，像一片在秋风中抖动的枯叶，连两旁呆听的人们也隐隐传来哆泣声。田文静心下也自凄惶，转思自己也是刚从开封府升转的，怎么过去就没听说过这个案子呢？想着问道， 我就在开封府衙，怎么没见你来告状啊？曹刘氏呜呜地哭着， 前阵子民府已经死了心了，家也破了，产业也没了，守着儿子屈死不告状，没成想他们又抓走了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啊。 他疯子呀，用白亮亮的目光盯着田文静，双手神经似的痉挛望空猛抓，大白天灿灿晴日下，田文静竟惊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田文静心知这案子蹊跷，暗自打定了主意， 你的案子我问，你放心回去找个先生写张状子，直递巡抚衙门姚师爷或者毕师爷。你现在住在哪里呀？ 大老爷，您昭雪这案子必定恭候万代，民妇住在南市胡同亲戚家里，明日准就把状子递给姚师爷。 在人们纷纷议论声中，田文静从容升轿而去，直到巡抚衙门移门才下来，正要进去，一个衙役在身后道：“田老爷，请留步。”田文静瞥了他一眼：“ 你不是李鸿生吗？什么事啊？” 李鸿生看看左近无人，凑近了田文静，小声问道：“大人真的要问这案子，还是要批到别的衙门呢？”“ 要批到别的衙门，奴才就没得说了。 我要亲自审，亲自问，亲自判。” 李鸿生目光忽的一跳， 要是这样，这会子就派人把曹刘氏抓起，也不要收监，就监押在衙门里头，不然明儿个连他这个人也没了。 田文静吃惊的盯着李鸿生：“ 为什么？” 李鸿生低下头思索良久才说：“ 大人，这话难答。这曹刘氏的丈夫曹学书原是我的表兄，这个官司的底细也略知道些，这里头牵扯多少贵人，瓜葛多的说不完。方才我的话是真心实意，也想讨大人个底儿，真的要管，就得防着灭了苦主的口。若不管，也不怨大人，只他是我表嫂，我这会子就去劝他远走高飞。” 说着眼圈一红，几乎坠下泪来。 田文静想着李鸿生话中未尽之意，不禁抽了一口冷气， 显见的这案子牵涉到本省一大批官员的官监了。转右司，雍正的话，冷笑道：“河南大约还是大清法统治地吧，我倒真要瞧瞧这个案子的底蕴了。这样，你去传马家话到千押房来一趟，就便告诉你表嫂，今夜哪里也别去，只叫人写好状子明儿地，别的自由我处置。去吧。”田文静一夜没睡，拖着沉重的步履进了千押房。吴章、毕尧四个师爷正在磨纸牌，见他进来，一起乱了局，起身。吴凤阁笑道：“昨儿个酒沉了，没想到东翁亲自上堤视察，我们原该奉陪的。”说着，早有人端上茶来。田文静一屁股坐了凉竹躺椅上，半闭了眼，用手抚着剃得发青的信门，只是沉吟，却不言声，弄得四个师爷面面相觑。一时，田文静拍拍脑门：“有什么事儿吗？”“ 方才车方伯来拜，因大人没回来，我们请他改日再来。” 张云成看了吴凤阁一眼：“ 车明大人说等着，我们请他在西花厅暂候，这阵子不知走了没有。”“ 他说有什么事吗？”“ 没有。”“ 请。”田文静抖擞了一下精神，起身更衣，带了蓝宝石顶子，袍子外罩了一件孔雀补服，端坐案前。四个师爷便忙退后侍立，早有人撤掉了机案上的残茶、纸牌等杂物。不一时，便听车鸣在外笑道：“ 文静兄，昨夜辛苦，这早晚才回来吗？如此关心民末，雷雨之夜亲巡河堤，令我辈惭愧哟。” 一头说，人已经进来了。因见田文静朝服袍褂，面色严肃地坐着，先是一怔，忙又一揖，行下属停餐之礼，脸上却是没了笑容。四个师爷见田文静突然如此拿大，心中暗自呐喊。田文静将手一让：“ 老兄请坐。”“上茶。” 车明斜坐左侧，双手捧过哥斯哈用调盘献上的茶，心下也是暗自诧异。他已五十六七岁的年纪了，圆胖脸，白净面皮上似乎还没有什么皱纹，只是头发已经半苍，两撇八字髭须修剪的齐整，神气的翘着。此人十八岁进士及第，连登皇甲，先任蔡州知县，又转扬州知府、江西粮道，转迁湖广、四川、山西、山东布政司使，沉了两次丁忧守制，转还官场足有三十年，一直做得肥缺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全托了八贤王的福。但藩台与巡抚虽只一级之差，一为方面大员，一为封疆大吏，咫尺之遥，却再也跨不上去，谁也不明其故。他小心翼翼地将茶放在茶几上，斜视一眼田文静，一时也没有话说。他需要思量一下，前几日还谦恭逊让在自己衙门打麻转的这个田文静，为什么一夜之间换了一副面孔呢？田文静打着官腔开了口：“ 老兄在这儿久等了，

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。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车明说着，摘下眼镜片擦擦又戴上，含笑看着田文静，一副看你怎么办的神气。田文静也用目光扫了车明一眼，说道，老兄送过来的资文早已拜读了，据我看，山东赈灾和京师直隶用粮银是急物，年大将军军需的100万原是备用，既已打赢了仗，这个钱就不是急需。文庙书院我也看了，50000恐怕还少了点，先从这里头拨70000给张浩，河工上还缺一点，我意也要从这银子里抽出30000-40000，这样咱们的事也就从容了。 车明惊讶的盯了田文静一眼，不安的挪动了一下身子， 这个大人知道，这银子并不是咱们河南省的，是户部存在河南的，拨39万的事户部还未必允准呢，还有年大将军过境应酬，没有10万也办不下来，本来刚刚要回来的亏空一下子又少近100万，朝廷追究起来，毕衙门承担不起呀。 说罢他呵呵一笑， 当然不要贵藩承担责任，我为本省巡抚，军政、民政、财政、司法有专捆之权，我来承担。 田文静说着便起身至案前提笔机书几行字交给张云成，叫他们用印交给车大人带回去照令行事。一抬头见李鸿生带马家化进了院子，又对姚杰说道， 你和毕师爷一道去西花厅陪马家化谈谈，等会子我召见，大约是为曹刘氏的案子吧。 四个师爷在一旁早已经听得发怔了，他们跟田文静不久，只晓得他勤苦肯干，不辞劳烦，虽然冷峻内向，不苟言笑，却并不武断，不禁互望了一眼，却都照令行事了。吴凤阁见他今日事事处置专横乖戾，心里暗自为这株摇钱树吊着一口气，正在思量如何转换挽回，田文静又对愣着出神的车明道， 至于大将军过境似乎用不了那么许多，年大将军是儒将，懂得秋毫无犯，已有兵部正当军需，打这里过宴请一下我看也就可以了，做什么要100000银子。 哈哈，回大人话。车明打定主意要这个二杆子巡抚栽个大跟头，因见姚杰递进来那张调银文书，接过略看一眼 便收了，嘿嘿一笑，直翻谨遵县命就是。他突然多了个心眼儿，自己要站稳脚跟，必须有言在先，因又欠身道：“不过我得诚心奉劝大人一句呀，河南是个穷省，为追比藩库亏空，洛阳、信阳府、商丘等地抄了30多名官员的家，4个县官悬梁自尽，这笔钱来得不易呀。至于大将军，当然是不要银子的，3000人就算在郑州住3天，加上我们前去迎送吃上好的席，有20000银子足够，我一切照县命办就是了。吴凤阁老谋深算，早看出车明居心不良，眼见他要砍自己的摇钱树，忍不住在旁说道：“中丑，方才说的几项银子暂不必动，河工上现银还没用完，等用完了再动库银不迟。至于年大将军，甘陕巡抚目中朋友都有信，怎么接待回头府台看看信，再与车大人商计如何呀。”说着刀子一样的目光向车明扫去，恰与车明目光相碰，火花一闪即逝。田文静思忖了一下，也好，就是这样，老兄还有什么事吗？车明笑容可掬，哎，还有一件小事，王家琪奉到县牌撤差，说是擅离职守。哎呀，这是误会，昨夜雨大，是我把他叫去衙门商议何妨的事，他并没有在家。此人干练老成，又是多年老河工上保奏出来的，如今用人之际，乍然换新手，恐怕误事啊，请忠诚见谅。至于武明，自然也不委屈了他，主前司少一个司政，也是上上肥缺，补进去岂不两全其美呀。田文静静静的坐着听他说完，淡淡的说：“再说吧，老兄道法。”说着端茶一多，按清制，自明珠为下，官场说话现茶只是摆样的，不论主客，只要端茶便算情尽于茶，必须道别。车明只好也端起杯，略一沾唇，隔着他便在一旁高声一唱：“端茶送客喽！”田文静步出千家房，武松啊，立在滴水岩下，看着车明打工辞出，客气冷淡的一一作别，回头又对吴凤阁说：“吴先生，劳驾请马大人过来，你去知会秦志堂，所有人丁一齐出动，看吴先生现在何处，无论如何请他回来。”吴思道这会儿已经不在河南，田文静下逐客令，他回到南河洼子下处，连堂房未进，架着拐杖立在当院，便叫过管家立命：“现在就去租驼轿，今晚就动身，先去湖广，再转南京。”“是。”管家一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一边答应又试探着：“请爷示下，带多少家人，预备行李的事也得先预备一下。”一边说一边偷看乌斯道脸色，却甚是和平安详。乌斯道知道他的意思， 一笑说道：“我这一去未必回来，家人们去留自便，不愿随行的绝不勉强，连你在内，每人送300两银子，以尽主仆之情。你呢，送我到南京，自然另有赏赐。既然一股脑都去了，细软行李自然要带走，粗重家事都赏了你便钱，就这样，去吧。”兰草金凤屋正在东厢房里和丫头们讲究刺绣，隔窗听得清清楚楚。待管家诺诺连声退出去，忙出来搀着乌丝道进了堂房，一头走一头紧问：“ 出了什么事儿了？”“ 没什么事，田文静开销了我。取酒来。”乌丝道坐了安乐椅上，示意的将法辫向后一甩。哈哈哈！此真一大快事啊，这贴膏药糊在身上真正令人难耐呀。”一头说，兰草已为他斟了一杯酒，乌丝道锅的一饮而尽，长长吐了一口气，左右顾盼了一下凤姑和兰草。久已有志和你们重返故园，书食遨游，常伴梅花。这一次或可解都出来啦。凤姑和兰草不禁对望了一眼，心下暗自诧异。他的这两个妻子，金凤姑是他的表姐，也还罢了，兰草却是他的续姑姑，论起来就似乎有些乱伦了。当初乌丝道闹贡院之后，成了朝廷严词捕拿的要犯，捕逃在外。康熙46年，乌丝道蒙赦赴京，才知道原已许配自己的金凤姑已经被姑父金玉泽另嫁了党冯恩。在一个雷雨之夜，金党翁婿密谋杀害乌丝道，又被一直深爱着乌丝道的兰草觉察，偷放乌丝道投奔了当时的雍亲王。雍正夺嫡登基，朝廷皆知怡亲王允祥立了拥立首功，其实居中运筹帷幄，为雍正决策逐鹿之场的真正幕后人物就是这个乌丝道。雍正即位当夜便查抄金府，这母女二人带着金凤姑的儿子投奔乌丝道求救。于乌丝道而言，一则为爱人，一则为恩人，索性一并收留，不分嫡庶，都做了自己的妻子。当下沉默良久，兰草终究难忍，咬牙啐骂道：“ 这姓田的真算小人得志，在太原见他当时那副狼狈样，如今想起都叫人恶心，也可不是救了个中山狼吗？” 金凤姑微笑道：“ 要我说这样倒好，咱们爷早就腻味透了这龌龊官场，离得他远远的，难道连口饭都争不来吗？” 乌丝道吃了两杯酒，脸上泛起红光，舒适的向后一躺，闭目摇头：“ 你们不要恨田文静，我谢他还来不及呢，也不要安慰我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这里头的事情不但你们，田文静也是不知道的。世上知道我的只有皇上、怡亲王和李卫，我不能说破，说破英雄惊杀人。 你们只要懂得，我是累极了的人，根本就不想在名利场中混。好歹嘛，我家有良田300顷，产业10万，蛮逍遥的。这一回田文静算是替皇上撒手放了我，真是如蒙大赦呀。说着竟又自斟自饮了数杯，他酒量不红，已是诚然欲醉，抬头望了望两个爱妻，怡然一笑，竟自酣然入梦。兰草和凤姑虽不知就里，见丈夫如此坦然，都各自放心了，安排家人紧着收拾，待到天断黑，行李打好，十乘驼轿也已经备齐了，乘着暮色苍茫，自朱雀门敲马声的离开了开封城。一家四口离了河南境，便放慢了脚步，由武昌珞珈山礼佛，第二日便买舟沿江东下。待到南京，时日已近端阳了。这个节令虽是入夏大节，其实并不热闹，浮瓜拜礼，米粽雄黄，各家打打牙祭而已。南京为六朝金粉之地，清严明治，这里也设了应天府，以便闽浙两地举子们就近应试。乌思道携了凤姑兰草重立旧地，在虎踞关、石头城、老城隍庙、莫愁湖等处转了一日。说起那年在桃叶渡与凤姑邂逅相逢，无端挨了凤姑一耳光的事，夫妻三人大发一笑。因又延吉大闹贡院，两个女人又要到贡院去瞧瞧，乌思道却执意不肯。看着街上的光景，脸色竟越来越是沉郁。凤姑料是他乏了，阴笑道： 是我们不好，勾起你的心事来，既是乏累，我们且回去，明儿转转鸡鸣寺、玄武湖，再不然我们带你秦淮一游。放心，我们不翻醋坛子的。 乌思道怅然望着碧波荡漾的莫愁湖，坐了圣旗楼下台阶上，似乎心事越发的重，良久才说：咱们又不是步行，一启动便是亮轿，我有什么乏的？ 那为什么呢？好端端转了一遭，你就阴了脸？ 兰草问道。乌思道目视湖面：那你们瞧那只船。两个人顺着他目光看去，却是一艘官舰，上头蒙着鹅黄棚子遮阳，舰上似乎站着一个干瘦老头，和几个师爷打扮的人指指点点说着什么，因离得远，面目不甚可辨，只那关键前插着的明黄光标，写着斗大的字，在融融艳阳中看上去十分清奇：钦点难为学政，钦差两江官封使，鄂文武百官、军民人等免见回避。乌思道嘴边掠过一丝苦笑：那是额尔善的作践，是他到南京来了。凤姑看着自己高深莫测的丈夫，半晌才说： 那又怎么样呢？他敢把你怎么样呢？就是有什么咱们躲不开吗？ 他在皇上之前宠信不在礼位之下，性格克计狠毒却在田文静之上啊。 皇上即位当夜，他奉旨连抄13家金官家产，金家就是那夜垮掉的吧。两个女人像被冷风袭了一下，不禁打了个寒噤，脸色变得苍白。他们想到了那个可怕的血液，善普营几百名铁骑突如其来，把金玉泽生生从热被窝里拖出来，穿着单衫暗跪在雪地上，所有男女家人一律搜身囚禁在冰冷的库房里，连件棉衫都不给。金玉泽一夜连冻带下，竟将跪而死。原来就是这个老头子的手段，但面对着真正的始作俑者，自己现今的丈夫乌斯道，二人心里纵有千百滋味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乌斯道看了他们一眼，缓缓说道：这些日子真有件心事萦在心里，只是想不起来，倒是这个额尔善给我提了醒。现今且回去，明儿我到总督府衙门见见李卫。说罢便起身，蔚然叹息一声，便不再吱声了。一天欢喜扫空，凤姑和兰草还不知道为什么回到馆舍殿中，两个人服侍乌斯道洗浴了。面对穷穷孤灯，守在沉思不语的乌斯道身边，都是满肚子惊疑，却又不知从何问起。乌斯道半躺在大营枕上，足有一刻时辰，方徐然开幕，瞳仁中流动着幽暗的光。你们想问什么？都知道，不要胡猜疑。我若不爱你们，岂有今日啊？怡亲王原要叫你们唱马前泼水来着，我知道的事太多了，讲给你们白叫你们担心。只告诉你们一句话，这世界虽大，我三尺难藏啊，雍正爷在位一日，我不能归隐。现在为后世计，恐怕还得多费一点心思啊。凤姑看了兰草一眼，她读过不少书，见底深些，思索着说道： 我们并没有胡猜，我是想，或者是我们拖累了你。 唉，说着一阵伤心，竟自落泪了。兰草心里也是一阵酸热，便也拭泪。 既是怕，只有躲的，干嘛还要和李卫牵扯？ 李卫现在有难处，我得帮他一把。我晓得李卫虽少了点文采，聪明得自于天，又和宝亲王情谊过从的好，他是个人杰呀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，必定为我在弘历四爷跟前周旋好话，这样才能保我乌斯道一世平安呐。 说罢瞑目躺下。 你们不要打搅我，让我好好想想，你们歇去吧。兰草和凤姑从没有见过乌斯道如此忧虑过，一种莫名的恐惧袭得他们心神不安，但也不敢再扰乌斯道，当下点起西厢，两个人轮流打扇，竟在乌斯道身边位坐了